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那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我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那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也许到那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哪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 你愿意做一只音乐的虫子吗？如果你以为音乐界只有摇滚和人浪，看来你没有去过草莓。2010年的北京，唱着这首歌的老狼带着乐队出现在了草莓音乐节上。那一年同时出现在草莓的还有另一组顶尖的国内的民谣艺人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小娟每天都会坚持现场演出，有大的也有小的，所以呢，她的声音被誉为是空谷幽兰，让你听过就难以忘记。但是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他的歌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就像他的生活态度和音乐态度是那样的朴素和自然。在那一年的草莓音乐节上，他唱了这首《红布绿花朵》，让当时很多还不太熟悉他的人瞬间喜欢上了他的声音，也憧憬着能够在城市里做一小会儿山谷里的居民。 多多 笑，花对一个眼，哆啦哆啦啦哆滴滴，哆啦哆滴滴滴，滴滴滴哆哆哒，哆滴滴啦哆，哆啦哆啦啦哆滴滴，哆啦哆滴滴滴，滴滴滴哆哆哒，哆滴滴啦哆，哆啦哆啦啦哆滴滴，哆啦哆滴滴滴。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属于草莓的民谣记忆。和受邀参加草莓的小娟和老狼不同，作为旗下的艺人，松东野呢自然是草莓上的常客。他以前常常这样的介绍自己：冬天的冬，野草的野，80年代的躯干，70年代的脸，江湖人称宋胖子，董小姐的作者。为什么一首董小姐可以征服那么多的耳朵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都带入这一首歌。当年也是因为快男左立的演唱，董小姐在一夜之间传进了千万个耳朵。可是我一直相信，打动人的并不是董小姐、王小姐或者是李小姐，而是宋冬野的身上一个民谣歌手最重要的特质——董小姐。 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兰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走起来吧，董小姐。 一个卖唱为生的前出版公司的运营经理，一个不想思考民谣社会意义的愤青，宋冬野接受他自己的介绍词。其实每一个民谣艺人，他在音乐路之前都曾经有着一份跟音乐完全不交集的工作，就像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梁小雪，他曾经是北京的一家卤煮店的老板，他的歌呢很优雅很单纯，所以你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卤煮和音乐之间找到平衡。这首歌的名字叫诚实。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多年的时光告诉我善变的，我想那是爱情。每当我独自占有回忆，我想那是孤寂。所有的一切渐渐远去，我想闻到空气。我在这里。 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把窗户都开着，也是凉的，我一个人唱歌，声音也变成冷的。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我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 这一位是万晓利，中国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特点是出专辑的速度总是很慢，一遍一遍的打磨，一遍遍的推翻，就像是一场和自己的战争，而别人看不到这个过程，只看到他的每一张专辑都在向过去告别。被人不断赞扬的除了他的歌，还有他的吉他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嗓子。万晓利以生动的现场著称，每一次在台上，他都是100%把自己砸进去的那个人。无论是音乐节还是幽暗的小酒馆，清瘦的他总是有着无比的能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翻唱《女儿情》。 悄悄问圣僧，你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民谣记忆。在第四季的《我是歌手》总决赛上，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了半个乐坛重新合作的那首《礼物》，而老狼当晚的最佳表现，由张伟伟亲自伴奏的《美电》则被忽略了。在一群嘶吼、高音和炫技的表演当中，老狼就像是一个自如的诗人，张伟伟的手风琴配上叙事味道十足的民谣唱腔，这是最好的民谣以最合适的方式留在了那个舞台。你可以亲自听他来唱《米店的故事》。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把眼光丢在潮湿 这是在民谣的圈子里很多人都偏爱的一首歌。为什么人人都爱米店呢？因为情歌最怕的是空洞，而米店里有最平实和真诚的爱情。这是张伟伟在新疆的时候写给远方的情人的一首歌。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人们听到这首小情歌应该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两个清爽又干净的男生为什么叫好妹妹呢？那是因为他们认识的时候一起合唱了一首歌，就叫做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他们的乐队名字取得很随意，形式风格也很随意，当年甚至拒绝了一家大唱片公司的签约，只在网络上发行自己的音乐，为的是争取音乐上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在歌曲的一开始有一段口白，很多人在猜他究竟是谁，正确答案是姚谦，就是那个写下鲁冰花为王菲写下我愿意的姚谦。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我们的昨天。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爱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